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开始正式上课之前，先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啦。那个就是我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就中间下课比较常会待在教室里面，就不去教授室这样子。那会不会有人觉得不自在？还是不会哦？应该还好吧，希望大家不要觉得不自在啦。一方面是因为我现在脚比较那个不舒服嘛，所以爬上爬下比较麻烦。那二方面呢，是刚好八楼教授室啊，就是有一个该怎么说呢，我跟他也算是认识，但是又跟他不太熟的人，对，所以就是觉得每次在里面待着就有点尴尬，就是到底该不该跟他讲话呢？那讲的话开始话题又很麻烦，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可能最近比较常待在教室或教室外面，大家比较觉得不自在。然后今天我上课会比较喘的原因是因为我前两天加起来大概睡了6小时，然后今天又刚好好死不死人家请我喝咖啡，然后我本来喝咖啡就会心悸的很严重，对，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心跳很快，快到就很就是好像有种那个恋爱的感觉，小鹿乱撞这样子，对，但是很久没有恋爱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恋爱的感觉，哎，所以今天讲课比较喘。大家听得受不了的时候举手说老师你可以喘一下这样子。好，上次我们讲积压嘛，那积压最后我们讲到积压的撤销，在今天讲新的课之前，来我们先简单的来复习一下积压有哪些要件。第一个，嫌疑重大嘛，我们上次有画一个表，最左边第一个条件，犯罪嫌疑重大，第二个要加上某种的羁押之法定原因，法定原因之后呢，最后一个层次还应该要有羁押的必要性。那我们上次有画过一个叫做羁押的审查流程表，对不对？然后有讲说啊，假设今天，三个都具备的时候，好，法院可以决定羁押被告。然后假设欠缺必要性的是，具备犯嫌重大，具备羁押法定原因，但是欠缺必要性的时候，可能用替代手段。然后，假设今天羁押之后，后来羁押法定原因消灭，那这时候是怎样？一开始羁押，后来羁押法定原因消灭，这时候可不可以继续羁押？不可以，这时候要怎样？我们上次最后讲到的羁押的撤销的问题。好，上次我们讲羁押的撤销是这个层次，羁押的法定原因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一开始要先来讲的叫做什么？羁押的停止，羁押的停止，停止的话是这个必要性这个层次的问题。来。羁押停止的概说，大家翻开第48页啊，讲义的第48页。概说，第一个，相较于撤销羁押的规定，羁押的停止是指羁押原因，刚刚讲羁押法定原因还是存在，但是欠缺什么羁押的必要性。上次教大家填过这一个羁押欠缺羁押必要性的情形，所以这时候应该是要停止羁押，然后以对于人民基本权侵害较小的替代手段。我们刚刚讲。一开始，检察官申请羁押，然后后来，第一个层次，假设检察官他不想，他认为说没有羁押的必要性，他可以直接怎样禁命使用羁押的替代手段。第二个层次，他申押以后，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性的时候，法院可以命为替代手段。然后第三个层次就是现在停止羁押，停止羁押。之后，那可以法院不要继续羁押，用侵害性较小的这个替代手段。对，为什么我不写板书呢？因为等一下这个东西我们会讲到。好，三种情形。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三种使用替代手段的情形。那好，你们看这段哈，这句话应该要停止羁押，而以对人民基本权侵害较小的替代手段取代羁押。那看这句话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的，什么宪法层次上的原则，比例原则。假设今天没有羁押的必要性，比例原则是什么？适当必要加以比例原则嘛。那假设今天欠缺必要性的话，那我们可以用比较小的侵害性的手段， 比较小的对人民基本权干预的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用侵害性比较大的羁押，我们可以用替代手段。好，那下面这句话把它画起来哈，在停止羁押期间，羁押处分的效力仍然存续，原本的羁押处分的效力仍然存续。然后相对之下，撤销羁押是原本的羁押处分会失其效力，向后失其效力，我们之前讲过哈。所以只有其羁押的执行予以停止。来啊，假设听不懂这个的话，我当初自己念的时候用一个很智障的想法，这个大家有放过那个 DVD 或是 VCD 之类的东西吗？ VCD 可能是我那个年代的，现在的大学生可能都没用过。有什么？有 play 键嘛，对不对？这个叫 play， 然后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叫 stop， 这个东西叫 pause 嘛，对不对？应该不会拼错哈，有这三个按键嘛，对不对？好，今天羁押在进行当中，在一个 play 的状态当中。假设我们今天羁押的法定原因消灭了，那这时候的话，羁押的撤销就相当于这个 stop 键 ，stop 键按下去以后，原本 play 的状态会恢复到什么？完全没有在 play 的状态。所以你按了一开始羁押以后。然后 stop 撤销羁押，撤销羁押以后，那假设你要后来想要再做羁押这件事情，那原本的 play 的状态有没有存在？没有存在了。这时候你要重新 play， 然后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会从影片的一开始，就是最前面开始，因为原本的 play 状态已经不在，原本的羁押处分已经不存在。假设是 pause 的话，这个停止羁押的话，就是代表说，我按个暂停，然后那个就是原本播放的状态，然后可能那个男主角正在很帅气的开枪，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按个 pause， 它就会定格住，就是原本的羁押处分那个影片的播放，原本羁押处分它是效力停止，但是它有没有继续存续？它继续存续，所以之后。假设你要再执行羁押，再按一次 play 键下去的时候，它从原本的地方开始继续播放，它是原本的羁押处分的效力。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大家觉得传不传神啊？我自己还觉得还蛮传神的，所以自我感觉良好一下。对，我觉得，用生动一点的讲法，假设大家听得懂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啦。反正，比喻听不懂没关系，讲义上面都有写哈，就是，停止羁押是一个原本的羁押处分的效力还继续存在的情况。好，这边概说就啰里吧嗦先讲了一堆，那再来我们看停止羁押的申请权人，谁可以申请停止羁押？有两种，来，第一个被告，还有德威被告辅佐人之人，还有谁？被告的辩护人，这是第一种，也就是申请辩里面偏向哪一方，辩方那一方的。然后第二种人叫做什么？检察官。检察官我们之前讲过，检察官有什么客观性义务？客观性义务，然后他也可以去做对于被告有利的事情。那所以什么？检察官在侦查中把它圈起来哈。侦查中这件事把它圈起来，他可以怎样？申请法院命被告拒保停止羁押。他申请法院，叫法院去叫被告。来拒保停止羁押，那前面相对前面的，辩方那边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直接随时拒保向法院申请停止羁押。他在申请停止羁押的同时，他应该要拒保。拒保是什么呢？拒保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好，所以申请权有这两种。来，再来，我们要讲到替代手段，羁押的替代手段，它可以适用于哪些的情况？来，首先先帮我补一下讲义上有漏字哈。来这边，羁押的替代手段适用类型，括号三这边下面第一句，羁押的替代手段后面有四个字，然后一个标点符号，叫做后面四个字叫做可适用于，可适用于，然后冒号，谢谢。就说啦，就是都在凌晨做讲义，容易出一点小纰漏。不过这些纰漏呢，都 不会太严重啊，我们就在课堂上把它更正一下就好了。来，可适用于哪些情形呢？第一个，狭义的停止羁押，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停止羁押的情况。停止羁押欠缺，就是原本羁押执行中，然后认为欠缺必要性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停止羁押。那是原本在羁押中的情况。还有第二种叫做免予羁押。免予羁押的话，除了这边93条的第三项、28条的第四项以外，来大家可以翻一下法条。93条第三项就是说，那个之前我们有讲过说，像是司法警察逮捕了被告之后，他要做什么？他要解送到检察官那边。但我说过，检察官在讯问被告以后，他应该要决定说，这个受到具体逮捕的被告，检察官要不要去做一个声押的动作。那假设检察官最后认为不需要声押的时候，那这时候他可以直接命什么？我还没翻到法条，怎么翻那么久？他可以在这边，他可以禁命、拒保、责付、限制出局。我刚自己想不起来，他是用什么用语？他叫做禁命，可以禁命、拒保、责付、限制出局，所以检察官可以直接叫被告拒保、责付、限制出局。因为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羁押的替代手段，它不是一个人身自由的长期拘束，所以检察官可以自己去做决定，他不需要样样东西都申请法院来决定。也就是羁押的替代手段不适用什么法官保留原则。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刚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形的前面两种，其实这边应该还有一种情形，大家写上101条，101条之二，101条之二，101条之二呢，也就是说是什么？是被告经过法官讯问之后，然后虽然有羁押的原因，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而无羁押之必要者，法院在讯问之后可以。第一种决定可以做直接准予羁押，第二种它可以禁命、拒保、责付、限制住居的替代手段。所以帮我补上101条之二，在免予羁押的情形。那还有一种，我们上次其实提过，在视为撤销羁押。我们说撤销羁押里面有当然撤销羁押是法定原因消灭，羁押法定原因消灭的时候，当然撤销羁押。另一种情形叫做视为撤销羁押。视为撤销羁押就是当其他的法定事由发生的时候，我们直接视为撤销羁押，视为撤销羁押，那就不需要法院再做一个裁定撤销羁押的动作。来，那视为撤销羁押的例外情况，在这两种情况，第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就是自己看一下条文，下面就只是条文而已，所以我们不用细讲。总之，当发生了，羁押期间已于原审判决之刑期，像是一审假设判个2年，然后上诉当中，然后结果被告羁押期间加起来已经超过2年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撤销羁押，然后将被告释放。但是这时候因为还在上诉审的审理之中啊，那可能有一些保全被告的必要，所以这时候怎样？假设是检察官为被告不利益而上诉的情况之下，那这时候可以怎样？拒命、拒保、责付、限制住居。那这边的规定其实可以注意到说，大家知道说羁押的期间是可以抵之后，徒刑的期间的，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规定，然后想说，好，假设今天。被告的羁押期间就已经超过原审判决的刑期，那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假设二审判的不比原审重的话，那么不管二审判出来是怎样，那被告用羁押的期间去抵完刑期之后，他还需不需要被关？就不需要被关了，这时候比较没有意义。但是呢，在检察官为被告不利益而上诉的情形，这时候因为有可能会判的比原审重，所以才例外的准予，就是使用一些替代手段来限制被告的人身自由。 再来第二个，经一定判决，但仍在案件上诉当中。来，一定判决就是下面这些无罪、免诉、免刑、缓刑等等等等的判决，它也是视为撤销羁押，但是一样可以，检察官可以上诉救济。所以，那因为之后可能还是会判更重，那就还是有什么保全被告的必要，保全被告的必要，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侵害比较轻的羁押的替代手段。好，这个东西就是备了，就是备了，好吗？再来，我们真的要看到羁押的替代手段的内容了。来，括号四，停止羁押的方法就是使用替代手段。那申请之后，假设准予停止羁押的话，那很可能就会采一些替代手段。来，第一个，拒保是最常用的。那它的定义呢？大家来看四九页最上面，它可以干嘛？命提出保证书，而且要指定什么相当保证金额，然后停止羁押执行的方法。其实我们看下面方法那边的说明会更明显。假设法院经过申请之后，或经过申请之后，他许可了停止羁押的申请的话，他应该要命谁？命被告提出保证书，而且指定相当的保证金额。那这个保证书是谁提出的呢？他不是被告本身提出，他是要由谁？由该管区域内的因实之人。你问我谁是因实之人，我也不知道谁是因实之人。但是实务上的话，这个因实之人其实不太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来 ，C 这边指定的保证金额，要是申请人愿意缴纳，或许由第三人缴纳者念提出保证书，就是说法院这边假设已经直接拿到钱的话，那他就不需要再提出保证书了。所以说其实拒保要求被告那一方提出的有两种东西，第一个是因实之人提出保证书，第一种情形，因实之人提出保证书，而且这个保证书上面呢，法院应该要怎样指定金额？第二种情况，假设法院指定金额以后，那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由被告反正申请的人，或者是第三人代为缴纳这一笔钱的话，那也是叫做拒保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两种情形。那实务上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说因实之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因为实务上其实多半都是怎样，都是直接拿钱，用直接就是交钱啊，交钱最方便嘛，对不对？指定保证金额，那申请人或是由第三人缴纳以后，那就可以停止羁押，拒保停止羁押这样子。所以拒保有这样的两种方式。两种方式之外呢，再来下面有一个，这个还算蛮重要的规定，叫做什么？附带限制住居。附带限制住居，大家翻到111条的第五项，其实就是讲义上面这个，许可停止羁押的申请者，可以限制被告的住居。来，限制住居的话，好，但是这边呢，附带限制住居这个东西要稍微注意的一点是，刚刚111条在讲的情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拒保的情形，拒保的情形可以附带限制住居。那我们刚刚说替代手段有三种，我没有写上来，替代手段有三种，拒保则附限制住居嘛。刚刚我们现在在讲拒保，然后第二种则附，第三种叫限制住居。拒保在拒保里面可以使用附带限制住居， 那现在其他唯一会有问题的是择父可不可以限制住居，那为什么限制住居没有这个问题？什么叫限制住居？附带限制住居没有这个东西哈。来，会发生一个问题叫做择父，会择父得不得限制住居，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先有这个问题意识哈。反正居保可以附带限制被告住居，就是除了居保以外再限制被告住居。讲实际一点，就像是我交了五万块钱，交五万块钱交保之后，检察官还可以，不要讲检察官，法院还可以命我怎样？命我限制出境，限制出境是一种限制住居的手段。那这种情形也是常常见到的，拒保，然后之后附带的限制出境，限制住居。来，再来，停止羁押以后，当然有的一个效果，第三点，释放被告。不然的话，我们要停止羁押，所以这是废话。来，再来第四个，没入保证金，什么时候会发生没入保证金的情形？没入保证金就是什么？第一个，假设提出保证书的情形，他就会跟应实之人去要这笔钱，然后把那笔钱没入。然后第二个，假设已经缴纳保证金的情形，国家就会直接把这笔钱没入。那什么情形之下会发生没入保证金的效力呢？来，假设今天拒保的被告逃匿者、逃亡或藏匿者，因命拒保人，拒保人通常，假设是第一种情形，应实之人提出保证书的那个应实之人，他要缴钱，然后并且没入那笔钱，然后已经缴纳的话，那就直接没入那一笔钱。这边讲的够白话了哈，够好。那所以重点就是什么？拒保的被告逃匿，为什么？我们说替代手段，替代手段。之所以为替代手段，它还是要达成跟羁押一样的目的。羁押的目的在于什么？就是保全被告嘛。那今天被告逃匿，就是被告的保全失败了，那就是这个拒保替代手段失败了。那所以就是好发生了这样的效果。那再来，你们看这个应实之人有没有很随？有没有很随手？有。然后帮他，假设是第三人代为缴纳保证金的情况之下，然后被告逃匿，逃亡或藏匿的话，那代他缴钱的第三人有没有很随？也是有。所以的话，我们有一些可以说是退场机制，就是这个在如何的情况之下，这种应实之人或是代为缴纳保证金的第三人可以免责的情形。来。看下面，括号阿拉伯数字三，第一个拒保责任的免除。假设今天，羁押已经被撤销，然后再执行羁押，或是受不起诉处分，或因裁判而致羁押的效力消灭者，这些情况之下，他可以免除拒保的责任。撤销羁押就是什么？原本的羁押处分已经不存在了，再执行羁押，那今天是就是停止羁押的状态已经不存在，他再执行了嘛，被告已经被羁押起来了，那这时候还有没有必要使用替代手段？没有必要了，因为被告就是被羁押起来了。然后还有什么？受不起诉处分，那好，受不起诉处分或是因裁判然后致羁押的效力消灭者，这些情况视为撤销羁押，然后就是免除拒保人的责任，那这是免责的情形。免责是一种因为某些事由的发生而当然免责的情形。那下面还有拒保人的退保，拒保人假设要退保的话，他必须要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来，拒保证书或是缴纳保证金的第三人，就是可能因为拒保而变得很衰小的这个人，假设他将被告预备逃匿的情形在来得及，在得以防止之际报告法院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而申请退保者，那法院或检察官可以准其退保。换句话说，假设他一开始误信了这个被告，觉得被告他不会逃，然后结果后来因缘机会之下，他发现了这个被告要逃，然后他就在被告要逃，但是还来不及逃走之前，他就先报告检察官了。那这时候，因为国家机关还来得及阻止这个被告的逃匿，那所以他就可以免责，他就可以也是一种免责啊，退保。对，好，刚刚这是就是有还蛮多琐碎的规定啊，但是基本上有把整个流程 run 出来给你们，就是拒保的整个流程，从一开始申请停止羁押的拒保，然后拒保底下不管是 停止积压的情形，或是免于积压，反正只要是使用拒保的情形，都有刚刚这样子。好，一开始提出保证书，然后假设后来发生某些情事，那可能会发生，末日保证金的效力。那另外还有退场机制，也就是免，拒保之人的免责或是退保的情形。那刚刚讲的是积压替代手段的第一种情形，拒保。现在要讲第二种情形，叫做责付。责付，责付的话，听起来好像比较不容易懂，因为实务上好像比较常听到的是拒保，对不对？我们来看50页，50页先看定义。定义，责付是怎样？将被告交付于，这边写得为辅佐之人，得为辅佐之人，就是可以当辅佐人的人啊。那后面有附法条，就是大家自己去看35条的第一项，因为某些特定的关系，他才能当辅佐人。虽然前面我们讲辅佐人的时候，呼隆一下就带过了，那因为它不太重要。但是假设真的考出来的话，你们要知道法条要去哪里查。35条第一项，第一个得为辅佐人，辅佐人之人；第二个，该管区域内其他适当之人。那其他适当之人就没有什么法条可以查了。那他就是也是一个替代手段，替代羁押的执行方法呢？第一个，申请程序。前面我们讲，停止羁押的申请权人有被告、得位辅佐人之人，还有辩护人，还有谁？检察官。那在这边的话，责付。假设今天不是单纯，那我们刚刚有讲说，被告、得位辅佐人之人，还有辩护人，他们必须要怎样？那我们回来看一下48页这边，我直接引法条110条的第一项，刚有教大家，有那边我有画底线起来嘛？被告、得位辅佐人之人，还有谁？辩护人，他可以怎样？随时要拒保，他拒保才能申请停止羁押，对不对？那刚刚讲的第一种情形，拒保才可以是这些人去申请。假设今天要做责付的话，那就只剩下谁可以申请？检察官。申请程序，第一个，检察官在侦查中可以申请法院命被告责付。这边也来帮我补4个字，命被告责付，然后跟据点之间要加上停止羁押4个字。原本在羁押中的话，检察官可以在侦查中，他可以申请法院命被告责付后停止羁押。那下面一些准用规定，然后等等的，大家可以自己看，这边就不太需要特别的去讲它。那看到圆圈圈2，受责付者应出具证书载明，如经传唤，应令被告随时到场。所以我们可以说，责付的话就是把被告交给这个得位辅佐人之人，或是该管区域内其他适当之人，然后这个人呢必须要负责。假设今天法院传唤被告的话，他要有办法使被告到场，就是这个人交给你了啦。那之后他被传唤的话，你要负责把他带过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下面圆圈圈3，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问题，责付可不可以为附带限制住居？那这边格子比较长嘛，大家应该就知道是不得哈，不得。不，责付不得为附带限制住居，为什么呢？因为瞄准用111条的第5项，这边有错，帮我改一下，是第5项，不是第4项哈。责付不得为限，不得为附带限制住居。好，那我是不太知道理由在哪里啦。对，但是至少我知道说，那责付的话绝对不能附带限制住居。那原因是，好，至少现在法律没有规定，那这个东西也不能类推适用。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类推适用会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你多余的限制住居也是一个对被告的权利的侵害嘛。所以这时候绝对不可能用类似适用111条第5项的方式附带限制住居，所以结论就是责付不得为附带限制住居。再来，责付也有一些责任免除的规定，就是准用我们刚刚所讲的，在拒保之中的 免责或是退保，免责或是退保等等的规定准用之。那再来，责付很快来讲完，限制住居应该也是很快就可以讲完了。好，第一个它定义是什么？限制被告居住活动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停止羁押被告。它可以说是一种对被告限制最小的强制处分。像这样子讲好了，但是我去年啊，我上次考国考的时候嘛，那家人就说，好，那这段期间呢，我希望你不要离开台北，不要到处跑去玩。对，那我被下了这道禁令以后，会不会觉得我人身自由受侵害？其实没有哎，为什么？因为我也没有什么钱可以到处玩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我反正我生活本来就是只在台北市里面，十分空虚这样子。好，又偶尔跑到那个新北市或是天龙国。对，那。对，那所以就是假设你限制出居的话，通常最常做的情形就是一个禁止你，叫做限制出境嘛。对，那限制出境的话，那就更夸张。假设我妈跟我说，你今年不要出国去玩好不好？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我护照上次盖章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我好久没出国去玩了，对吧？那就是它是一种对被告限制最小的一种替代手段的一种强制处分，在所有的强制处分之中，它算是对被告侵害最小的。来，再来方法这边，限制住居的方法，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先看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的话，一样我们看，它是用准用的方式，所以一样，这边的话我几乎都是复制贴上面的，所以检察官在侦查中得申请法院命被告限制住居，那因为是复制贴到上面，所以这边也发现一样的小错误，就是帮我加上四个字叫做。限制出居跟据点之后，之间加上一个停止羁押四个字，加上停止羁押四个字哈，一样，它是一种，就是本来在羁押之中，检察官在侦查之中可以申请以限制出居的方式停止，做替代手段来停止羁押。那限制出居它有单独限制住居跟附带限制住居的差别，那就是说今天的替代手段这个强制处分里面到底是只有限制住居，还是它是一个拒保的附带限制住居的问题。那其实反正就是看上有没有加上拒保这样的一个手段啦，所以这边其实没有特别重要的。那最后面圈圈四限制出境，你们看，实务上其实常常会有限制出境，尤其是那种经济犯罪，特别会有这种限制出境的处分。对，那怎么说？就是假设今天是那个比较地位比较低下一点，就是经济地位比较低下一点的人，有时候检察官根本就懒得限制你出境，因为限制你出境没什么意义。那你本来就没有钱，像我一样，本来就没有钱，出不了国。对，但是通常那种是稍微有点钱的人，那检察官就比较会喜欢做一个限制出境的动作，拒保，然后附带限制出境。那限制出境，你们看刑事诉讼法里面其实看不到限制出境这四个字，因为它其实是限制住居底下的一种类型，就是我限制你住居行动的范围在哪边，在台湾本岛或离岛，反正就是没有出境，就是在我国现实上的国境内，对，限制出境。那这是一，我看到大家手很痒，我快讲一什么？举重明轻的法理来解释。今天限制住居，检察官，不管检察官或法院好了，可以命被告住在某一个住所，那这是比较严重限制，就代表你每天都要奔波啊，在外面工作之后还要回到那个住所去住。那假设今天是限制在台北市。那这样子，就比较轻松一点。我晚上可以不，我可以不回在内湖的遥远住家，我可以跑到天母去住。对，那假设限制在台湾，就是限制出境，限制你在台湾之内活动的话，那我还是可以到处跑跑照，就是不能出国而已。那最后做一个替代手段的检讨啊，刚三个替代手段其实有比较多琐碎的规定啊，讲起来特别无聊，虽然我本来就有点无聊。对，那这边讲一下替代手段的检讨。 学术上有认为本法所规定的替代手段，它都是怎样？它都是保全被告，为了保全被告而设的处分。你们看嘛，拒保、责付、限制住居，他们都是为了保全被告而设的处分。那你们想一想，羁押，羁押的法定原因有哪些？我们姑且先不管纵对羁押的规定，我们先管说第101条第一项第二款，就是假设今天他有实案行贿案之余的话，他也可以作为一个羁押的法定原因。那所以我们说，我们上次有说，第一款是保全被告，那第二款是偏向保全证据，所以这边这一格帮我填上保全证据。好了，我们说羁押的目的啊，羁押的法定原因有这三个，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姑且不管重罪羁押的问题，一样不理他。好，那至少羁押的目的，保全被告或保全证据。那所以假设一个我们要用侵害比较小的手段，那但是他既然称为羁押的替代手段，所以他应该要可以达成一样的目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替代手段理论上他应该要可以怎样？可以保全被告，也可以保全证据，然后基于羁押原因的不同而做不同的替代手段，这样是比较合理的方式。换句话说啊，讲明一点了，假设今天被告一开始被羁押的原因，他使用的法定原因是101条第一项的第二款，就是被告有可能会去串供面证的话，那假设因为今天没有羁押的必要性，把它停止羁押了。停止羁押以后做一个替代手段，那只做限制住居。那限制住居的话，可不可以保全被告？可以保全被告。但是问题是，被告在那边跑跑灶啊，跑跑灶，他很有可能就是趁不注意的时候，那我就跑去来跟证人或者是其他的共同被告或是共犯等等的去做一个串证，然后或是他也可以跑去湮灭证据。也就是说，这样的替代手段对于保全证据的这个羁押目的来说是根本没有效果的。三个替代手段都是为了保全被告而设，这样应该可以听得到哈。好，那所以这样根本没有必要啊。那而且没有必要，没有效果就算了，而且手段没有办法帮助目的的达成。下面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最后两行，手段没有办法帮助目的的达成。那这时候无端增加被告不必要的负担，跟比例原则跟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均有违背。比例原则我们说进入适当必要衡平，那适当原则就是怎样，手段必须要有助于目的的达成。那这边手段既然无助于目的的达成，显然的就已经跟比例原则的第一层次就已经违背了。那正当法律程序的话也是当然不用说，根本就已经不正当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学术上有认为说应该要怎样，根据羁押原因不同决定不同的替代手段。这一段稍微画起来一下，根据羁押原因，学术上认为应该根据羁押原因不同决定不同的替代手段，不应该只限于这样三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立法论上的东西，认为应该要新增其他不同的替代手段，不同的羁押替代手段。那学说当然不能只在立法论上做批评啊，必须要做一些从现行法出发，然后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解释。所以它的解释之道在于什么？本法第116条之二的禁止处分。禁止处分后面可以打个括号叫附条件，这个格子有点给你们太小了。禁止处分括号附条件，大家可以看一下116条之二哈。我们来翻一下法条，116条之二的话，就是法院许可停止羁押的时候，他可以命被告遵守某些遵守下列事项。第一个，许可停止羁押的时候，他一定要用三个替代手段之一，而且还可以再加上116条之二规定的这些命被告应遵守的事项。第一个，定期报到，然后第二个，不得做危害或恐吓的行为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做的附带，就是附带的禁止处分。那所以它是一种附条件的方式。 但是单纯的只有现行法1162，我刚刚讲说1162它是适用在什么？第一个它是适用在停止羁押的情形，第二个停止羁押的话它一定要使用三种替代手段的其中一种，那这时候还是无法逃避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前面那一段最后的质问，也就是说今天既然羁押的替代手段的三种对于目的的达成都是没有帮助的，而是只有116(2)的禁止处分有所帮助，那理论上是不是不应该做任何的替代手段，不应该拒保责付限制住居？但是116(2)的话，它在禁止羁押情况之下，它只能做什么？只能做一个，就是做了替代手段以后再附加上这些条件，那所以它还是对于人民的权利有一个不必要的侵害，就是还是一样，替代手段还是对于人民权利不必要的侵害。好，那到这里为止，我们把羁押的停止还有羁押的替代手段一并的在这一节里面讲完了。那再来我们讲到52页羁押的再执行。羁押的再执行，刚刚我们不是有讲这边停止羁押嘛，按下了这个 pause 这个钮，那羁押在执行其实就是再按下 play 这个钮，就是以原本的羁押处分然后再执行，原本羁押处分本来因为停止羁押而暂时停止其执行的效力，那这边因为某些法定原因的发生，它可以再按下 play 键再执行原本的羁押处分。那下面啊，停止羁押以后有下列原因，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命再执行羁押，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这个显然就是好，那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再来，受住居之限制而违背者，本来你被限制住居，不管是独立的限制住居或是附带的限制住居，只要你违背这个限制住居的规定的话，它一样是羁押再执行的法定原因。那再来第三款跟第五款可以一起看。本案先发生101条第1项、101(1)(1)(1)各款酌定情形之一者，前面101条第1项就是什么？就是一般性羁押嘛，一般性羁押的其他法，有新的一般性羁押的法定原因发生，然后反正有另外一个可以羁押的事由，而且有其必要性的话，那这时候应该怎样再执行羁押？101(1)(1)(1)各款，那一样就是一个预防性羁押嘛，对不对？那我刚刚说跟第五款一起看，第五款的话，你看所犯死刑无期徒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罪行本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然后被告应等等，这个是对应于101条第1项第三款来看的。然后比较重要的其实是哪一个？其实是第二款，还有什么？第四款是违背法院依前条，前条就是什么？117的前条，不是116，是116(2)，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禁止处分或是附条件。违背法院依前条锁定应遵守事项者，在这些情形之下，羁押再执行的法定事由发生。那羁押的再执行，侦查中由检察官申请，下面申请的地方，侦查中由检察官申请，那审判中呢？由谁申请？不用申请，法院自己，法院可以自己决定。那最后是期间计算的规定，这就是条文规定而已。好，52页，这样子我们把停止羁押跟羁押的再执行讲完了。等一下进入羁押的救济。比我想象的快，太好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最近讲课比较无聊一点？就是最近觉得好像开始有一点赶课的压力了，所以就是比较，就讲话就是感觉越来越快。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去了，因为我最近在跟一些其他宝成的或是高点的前辈们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一直问我说：“有没有准备笑话？讲笑话来听啊。”他就说：“好，我没有准备笑话，怎么办？”对吧？然后 对吧、啊？然后 就被拷贝说啊，难怪你学生越来越少。对，其实也没有越来越少啊，就是哎，大家我都认得，我告诉你 ，I'm watching you 这样，对，都记得你们。没有啊，就是，但是就是我不太会准备笑话哎，对啊，那就请大家见谅啦。反正我本身就是还蛮常做一些蠢事，所以应该还蛮好笑的。对，那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起精神。我们，强制处分这边还蛮多琐碎的规定啦，尤其等一下我们讲搜索扣押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还蛮琐碎的。那就是请打起精神，尽量的听，对啊。那哦对，今天我们会做一些，应该会做一些解题吧，对啊。那解题应该比较好玩一点，希望大家不要睡着。好，来再来我们看53页，我们要看羁押的救济，羁押的救济。好，我们先看现行法下有哪些羁押救济的规定。羁押的救济可以分成什么？一般羁押，一般救济，我来找，一般救济跟特别救济。那有关于来这边，有关于法院、法官、检察官所为的裁定或处分，原则上都可以以怎样的方式提起救济？这边应该大家知道了吧？假设是法院的话，法院做了裁定，那可以提起什么？原则上可以提起，当事人可以提起抗告，抗告救济。好了，看到前面这个是抗告，后面那个大家应该都填得出来。假设今天是法官或检察官单独所为的处分的时候，受处分人可以提起准抗告，提起准抗告，提起救济。原则上均得以抗告或准抗告的方式提起救济。那这些是不限于羁押里面，只要是法院的裁定，然后法官、检察官做的处分，那很多情况，在符合404、416两条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提出抗告或准抗告救济，所以被称为什么一般救济。那刚刚我们讲的上一堂课讲的撤销羁押，还有刚刚所讲的停止羁押的规定，它都是只适用于什么羁押嘛，只适用于羁押里面，所以这两个东西被称为羁押的特别救济的方式。那下面整理这个表，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里面写了什么东西。一般救济的话，救济方式有抗告、准抗告；特别救济的话，羁押里面有撤销羁押、停止羁押。好，这个刚刚讲完没有问题。再来看一般救济的申请权人，来被告、检察官，这个两个东西叫什么？当事人，当事人。假设抗告的话，当事人可以提出。那这边再帮我加上。再帮我们加上一个东西，准抗告的话是谁可以提起准抗告？应该是受处分人可以提起准抗告。受处分人，再来特别救济。特别救济里面申请权人有哪些？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回去看撤销羁押、停止羁押的规定。不过这边的话，特别救济基本上被告、检察官、辩护人还有都为辅佐人之人可以提起特别救济。为什么辩护人这边特别要把它弄出来特别要叫你们去填空？之前我们有讲过，有稍微提到过上诉这件事情应该要以被告的名义为之。假设今天以辩护人的名义提起了上诉，它就是一个什么不合法的上诉嘛？对，那应该要理论上应该要命其不正。之前有提过这件事情。那这边的话，辩护人他可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去提起这样的特别救济？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这是一个名义的问题啦。我个人觉得还蛮无聊的，对。但是因为实务上会重视这种名义上的问题，对。那再来申请程式，一般救济准抗告的抗告的话，必须要怎样？限于书面提出。特别救济的话，它可以以言辞提出，这个是比较程式上的问题，对。那再来申请期间的话，抗告准抗告要在送达裁定后5日内为止，这是抗告的规定嘛？对。那再来特别救济，特别救济的话可以随时提出，前面有讲。假设撤销羁押，今天原因一消灭的话，那随时可以申请。那停止羁押的话，随时可以举报申请法院停止羁押。 那一般救济的话，原则上以书面审查。特别救济得以验次进行，一般救济是以原则上以书面审查。这边讲比较委婉，讲说原则上，但是可以说几乎都是以书面审查。好，再来救济途径的竞合，也就是说，假设今天又可以提出一般救济，又可以提出特别救济的情形，那这时候有没有特别优先于一般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就是有特别救济可以提，那就不能提一般救济？这时候没有。第一个无排他性，抗告、准抗告，还有撤销羁押、停止羁押，他们的范围并非完全重叠，所以并不是有特别救济就没有一般救济的关系。第二个，但是虽然没有排他性，但是有优先性，就是假设今天又提了抗告或准抗告，然后又提了停止羁押好了，用特别救济的方式。那在特别救济已经细数的时候，其实实务上这边是比较，它没有一个法律依据，但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做，就是特别救济已经细数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先有抗告细数，他应该受理而且优先审理特别救济。这个我也说不上法理在哪里，不过看起来实务上是这样做的。我也不是一个判决一个判决去看，是那个实务界的学者林俊毅老师他这样说，应该要优先审理特别救济。再来，这个东西下面检察官救济的争议，这边稍微比较重要一点，然后分成几个争点整理给大家。第一个，假设检察官在审判之中，他可不可以就法院对于羁押的裁定提起抗告救济？换句话说，具体一点来讲，假设法院裁定不予羁押，或是得以替代手段，以羁押替代手段为之的时候，在这样，法院做这样的裁定，那检察官可不可以提起抗告？来，这时候问题发生在哪边？第一个，看问题意是这里啊、哦，一线刑事部见解，检察官在审判之中有没有羁押的申请权？有没有？之前我们有讲过了吗？没有，他在审判之中就是没有。用反面解释的方式，他在审判之中就是没有羁押的申请权。那没有羁押申请权，但是在审判之中，检察官可不可以提起抗告救济这样的裁定呢？对这样的裁定提起救济呢？实务见解才肯定说，为什么？其实实务见解就是说啊，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两回事。检察官可不可以申请羁押？跟检察官可不可以就处分提起抗告救济，就裁定提起抗告救济，其实是两回事。那这边不能提起羁押，以不能审判中不能提起羁押之申请为由，然后就说检察官在审判之中不能对羁押的裁定提起抗告，这个论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实务认为说是可以提起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抗告的话，他就是说谁？当事人可以对裁定有不服的时候，都可以提起抗告救济嘛？原则上，来，再来下面这个东西啊，上面有判例跟解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下面有一个更微的东西，下面这个更微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释字665号解释。665号解释，它里面其实很明白的就跟你讲了。刑事诉讼法第403条第一项，关于检察官对于审判中法院所为停止羁押的裁定得提起抗告之规定部分，与宪法第16条保障人民诉讼之一职并无不符。第一句话，他认为说现行法其实就是准予检察官对于在审判之中对于法院所为停止羁押的裁定，对法院关于羁押的任何裁定，他可以提起抗告救济。那第二件事，他也认为这样子合宪。所以的话，大法官都这样讲了，那我想也没有必要再讲什么否定说了吧？对，因为否定说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不清楚、没什么道理的东西。再来，刚刚这是第一个问题，检察官在审判之中可不可以提起抗告？ 就是关于羁押的裁定。第二个问题，检察官可不可以对法院所严聘被告拒保或限制出具的处分，这样用处分的方式提起准抗告？这边帮忙改一个错字，错字在哪里呢？检察官可否对法官才对？法官？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准抗告，准抗告应该是针对个别的法官或检察官所为之处分提起的190嘛，416条。那所以说，这边法院就是错的，应该是要法官。假设是法院做的，叫做什么？啊，应该就是裁定嘛。裁定的话是一个用抗告救济的问题。那之后我们再讲这个问题。等一下，好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样先看问题意识。416条规定，对于审判长、受命法官、诸多法官、检察官所为下列处分，你们看前面这边，对于哪些？对于审判长、受命法官、诸多法官，这些都是怎样个别的法官？然后下面或检察官，检察官也是个别的检察官。假设是一个人做的，一人所做的下列处分，由不服者、受处分人可以申请所属法院撤销或变更之。受处分人，受处分人有提起这样子准抗告的权利。所以条文明定规定，只有谁受处分人，也就是受处分人可以提起准抗告。那检察官对于像是命被告拒保、责付限制住居等等的处分，假设这些处分是法官所为的，个别法官所为的，那他可不可以提起准抗告救济？这时候的争点其实问题就在哪里？检察官是不是受处分人？受处分人应该是被告吧？好，不过下面第一个，我们先看实务见解，猜什么？猜肯定说，这个44台开抗80号的判例。刑事诉讼法第258条明定等等等等，这边可能是旧法，对。好，那下面该条裁定包括第110条的停止羁押在内，然后受命推事受命法官嘛，近为此种裁定，仍属等等第408条第一项第一款啊旧法的处分性质。那当事人这边这个当事人，哎，我有画底线对不对？对，当事人对之有所不服，那依该条规定只能申请说出法院撤销或变更。其实这边的意思就是什么？申请说出法院撤销变更就是准抗告。他这个判例呢，本身的重点其实是在讲，这时候应该是提起准抗告而不是抗告。为什么？因为前面是受命推事所为的裁定，应该是说处分啦，所以这时候应该提。准抗告而不是抗告。但是这边重点是什么？这个处分他写什么？当事人对事有所不服。当事人的话就是应该是超越受处分，跟受处分人所指的范围有所不同嘛。法条上是写受处分人，但这边写当事人。下面这个台北地院者亲生2088号裁定。刚刚你说这个44年台抗80号的判例可能就是实在太久了。但是现在的法院还是一样还是认为说检察官可以对这样的处分提起准抗告。本件有关，来下面出题字。本件有关被告得以拒保停止羁押处分，是由本院受命法官，受命法官圈一下，受命法官所为，依法得由检察官或受处分人申请本院撤销。好，他直接写是检察官或是受处分人。那，条文好像本来只有定受处分人嘛，那这时候怎么多一个检察官？好，所以依上面实务见解，检察官虽然不是受处分人，还是有对于这样拒保、停止羁押的处分等等的，就是羁押相关的处分，提起准抗告救济的权利。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奇怪的，所以下面有个否定说，否定说吴旭龙老师他抱持。其实一样的见解，就是从文义解释出发，他是说条文规定就是想受处分人，按检察官哪里冒出来的，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实务见解并没有道理，而且也未见任何说理，而且本法明文规定没有赋予检察官这种准抗告的权限，所以检察官不得就这样的处分提起准抗告加以救济。那他下面有提出用288之3声明异议的方式予以救济，不过这边我们还没抓到，我们之后 假设记得就再来讲，不记得的话它不重要。对，好，反正288-3生命意义这个可以先记起来。所以对于陈康高的肢体起有这样肯定说否定说这样的两派说法，这个整点。好，再来，这边大家是 看起来有点那个居心涣散的样子，因为这边都提到那个康高准康高的东西嘛，那我们还没教到康高准康高，但是没办法啊，我不可能把这个东西留到康高准康高那边再讲，那所以大家就姑且先听一下，反正这边跟康高准康高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并跟它的性质没有太大关系，那所以就一并在这里说明。那重点是区分好康高准康告他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得提起的人是什么，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得懂了。看不懂的话回去看一下条文，然后再来看一次应该就会懂了，加油。那再来我们要看第三个问题，检察官就审判中法院对被告不予羁押的行为可不可以提起救济。假设啊，假设今天审判之中之前啊，好，在侦查之中，检察官并没有申请法院羁押，但是在审判之中，审判之中，检察官第一个，检察官没有申请羁押的权利，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检察在审判中，羁押这件事，权利完全系于谁身上？系于法院身上。法院可以自己开启一个程序，他讯问被告以后，决定是否羁押被告。假设今天开完。就是这个羁押庭，法院讯问完被告，最后决定他什么都不要做，觉得这被告没有必要羁押，那最后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这件事情，检察官可不可以对法院什么都不做的这件事情提起救济？那边无聊干吗？无聊干哦，今天法院根本没有任何的裁定，也没有任何的处分存在，这时候检察官可以救济吗？否定说，因为没有裁定处分，所以没有可以提起抗告或者抗告的对象。那肯定说，一样，吴世龙老师对于这个东西还蛮爱讲的。肯定说，吴世龙老师认为说，来，已经到56页了哈。要是在侦查中受拘束的被告，然后在一审之后，法院将之释放，这样子一个解除人身自由受拘束状态的行为。解除人身自由受拘束状态的行为，虽然没有处分形式，但是有处分的实质，所以在这时候应该要允许检察官可以提出救济。这个东西哦，它是从实质上来看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处分存在？他把被告从原本的人身自由受拘束的状态，变成人身自由不受拘束的状态。他认为这样的状态的改变呢，实质上也是一种处分，所以检察官对于这样的处分应该要可以提起救济。那现在他在文章里面是都说他是处分啦，那虽然他最后结论没有写清楚，不过我想说，检察官他应该是认为检察官在这时候也可以提起准抗告救济啦，对。好，再来，我们刚刚分抗告跟准抗告分得很烦，对不对？大家应该觉得有点讨厌，到底什么？为什么要分成抗告和准抗告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救济呢？对，这个东西的确很烦，我之前念的时候觉得很烦，然后也不止我觉得很烦，这边有人已经烦到就已经申请释宪了。来，问题是下面4至639号，他的问题是什么？被告对于处分或裁定或处分救济分为抗告或准抗告，而区分的标准取决于法院采用的不同处理方式。假设今天抗告的话，抗告对象他是对于上级法院具体抗告，他在地方法院被受到法院的裁定，那他抗告的话，应该要向上级法院提起抗告。那假设是准抗告的话，对象是什么？是原法院的合议庭。准抗告的话，我们刚刚说是由个别法官或是个别的检察官他所做的处分，对于这样的处分提起救济的程序。那提起救济的审理对象呢，就是谁？就是地方法院的合议庭，应该说原法院的合议庭。 而且不得抗告。这样的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我们这样的问题意思就是在于说，今天其实尤其是在某些的要用处分或是裁定来做一件事情，其实法院有他决定的空间。像是今天一个关于羁押的处分，好了，一个关于羁押处分，有可能是由受命法官自己来做，一个人做，也有可能是由法院来做，用裁定的方式做关于羁押的裁定。那同样的一件事，可以用裁定，也可以用处分的方式，那最后也同时影响到当事人他们救济的方式，到底要用抗告，抗告提出于上级法院，或者是准抗告提出于原法院合议庭审理。那这样的区分方式是否合理？第一个分得很麻烦，第二个为什么同样一件事会有两个不同的救济方式？而且救济方式是什么？既然是决定于原本做这样子处分或是裁定的那个单位叫做法院，这样是否合理呢？那实务这样的见解，实务见解认为说这样的区分其实是合宪的。第一个层次，受命法官可不可以做关于羁押的处分？那这边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对于人身自由拘束，羁押这个东西，它必须要适用法官保留原则。那好，那这边宪法第八条锁定的法院可以包括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所以他认为说这边的法院不是单指一定要有合议庭，不是单要有复数以上的法官，然后开个合议庭，然后审理之后才能决定关于羁押的裁定。他认为说，639他认为说，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只要是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决定这件事情，就可以符合宪法上的要求了。这是第一个层次。所以关于羁押的相关决定呢，可以由受命法官独任的个别的法官为之，也可能会由合议庭的法官们合议为之，所以会区分处分跟裁定两种情形。那第二个层次，他认为说，这时候反正那你要嘛就是对裁定提起抗告，要嘛就是对于处分提起准抗告，反正不管怎样，只要有一个处分或裁定，现在的立法现行法就已经给你救济的方式了，那已经保障了你的诉讼权。所以呢，这时候他总之大法官认为说，你们看可以看最前面那一段，他这个是立法机关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所为的合理限制，没有超越立法者裁量，那立法裁量之范畴。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立法者很大，这个东西呢，我认为这个东西大法官认为说，立法者可以自由决定到底要不要区分其救济方式，反正只要有救济，他就认为已经符合这个诉讼权的基本要求了。然后最后结论就是，整体而言，事先规定业已提供羁押的被告的合理程序保障，不管反正就是抗告或者抗告，你一定有的争嘛，对不对？一定可以救济，所以不违反宪法第八条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然后再来第三个层次，他也认为合于平等原则，平等原则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那他这时候我会觉得算了，等一下再讲。就是反正大法官认为说，这时候他基于这样的考量，反正这个目的是正当的，所以手段跟目的间也有合理关联。好，他这个差别待遇的手段跟目的之间也有合理关联，所以也是没有违反平等原则。好，最后平息这边其实没有人要讲很多，主要的问题我会觉得说他真的有合乎平等原则吗？今天一个被告他救济的方式竟然是取决于你如何对他，就是你要以裁定或处分对他，那他原本的情况明明长得一样啊，换个颜色哈，来，被告原本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法院 在第一种情形之下，法院假设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合议庭审理，然后最后再做一个羁押的裁定。第一种情形，他用裁定的方式解决。裁定的方式，然后最后他就是可以提用什么抗告救济嘛？抗告，那抗告的话，不只是一个名字上的差别，他救济就是之后审查者就是一个上级法院，对不对？所以那就抗告的话就是原审法院合议庭，这样就有所不同了。假设他今天觉得这个事情，法院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他就会用一个处分的方式。来，我们用一个平行时空的想法，今天原本被告都是长得一样，被告都是长得一样，这位被告叫做柯腾好了。来，他在第一个平行时空之内，他受到了法院的裁定，然后最后他可以提起抗告救济。抗告救济的话是一个上级审法院嘛，上级审法院我们姑且假定他审查比较严密一点好了。对，但是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面，他受到了处分，他是法院是用处分来对他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关于羁押相关的某个动作，像是裁定停止假设命拒保，然后指定个什么50万，像这样子的一个处分或是裁定好的。那假设处分的话，他只能提起准抗告，准抗告的话，审理的机关是谁？在这个平行时空里面，它是由原审的合议庭来做审理的。那好，那一开始明明就长得一样啊，一开始被告都是同一个被告啊，那为什么在不同的平行时空里面，它可以受到同样一种情况，它有可能受两种不同的，一种叫裁定，一种叫处分，然后最后救济方式也不同。明明原本都是长得一样的，假设今天我们可以复制这个人，另外好难讲，我们刚刚讲平等原则嘛，所以我会讲一个平行时空，就是在明明原本是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嘛。那同样都是一个同样情况的被告，他有可能受到裁定，有可能受到处分，然后裁定抗告，处分准抗告。那我们由法院来决定说他最后的救济途径为何，这样子真的合理吗？真的合乎平等原则吗？我是觉得蛮值得怀疑的。真的是有等者等值吗？好，现在几分？现在是时间7:54。好，我们姑且就这样子把羁押做一个收尾。那羁押，关于羁押的救济这边还蛮重要的。假设听不懂的话，等一下下课可以再来问我。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叫做解题目。来看到第59页，59页我们来解上面这一题好了。89年律师第4题，甲乙涉嫌共犯业务侵占罪，然后乙逃亡，经过通缉尚未到案，检察官把甲拘提到案以后，然后讯问嘛，依据甲之供述跟证人丙丁的证词，认为甲犯罪嫌疑重大，犯罪嫌疑重大，有没有很熟悉？犯罪嫌疑重大，甲犯罪嫌疑重大，然后呢？而且他以甲有勾串在逃共犯乙之余为由，向法院申请羁押。这边是在讲什么？第一个犯嫌重大，第二个羁押的法定原因，他以哪一条、哪一项、哪一款作为羁押的法定原因来申押呢？他是以101条第1项第2款，没错吧？他可能会去勾串他的共犯。好，申押以后，试问法院下列的羁押审查程序是否合法？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情况之下，假设甲在先前的侦查阶段已经选任戊律师为辩护人，被告犯罪嫌疑人他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第27条规定嘛。但是法官并未通知戊律师到场，好，不通知就算了。然后再来，羁押审查中，戊律师主动到场， 而且要求在场陈述意见。法院以侦查不公开为由禁止之。这边先问，就是问，其实是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法院应不应该要通知物律师到场？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家庭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然后，第一个，应该说家庭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然后侦查不公开可不可以把辩护人排除在外？其实可以说有这样子，两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有两个层次的。那这边的话，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245条的第二项的规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什么辩护人先圈起来，然后得于。这边看一下，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或司法检察讯问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时在场。好，那我们讲说羁押庭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程序叫做什么？一定会要先讯问被告。好，那这时候有讯问，但是这个245条第二项，它规定是检察官、检察事务官等等的讯问的时候。辩护人有在场权，那这时候大家看出争点是什么了吗？请问这时候在法院讯问被告的时候，辩护人有没有在场权？不要想翻法条找到答案。律师司法官的考试，相信大家都知道，常常都是法条上我们找不到答案的东西。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要思考一下这个辩护人在场的法理为何。今天本条245条在，它是为了要保护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或司法检察讯问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辩护人可以在场。其实这是一个保护被告的利益的规定。那在法院讯问的时候，有没有其适用呢？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自己就可以拟出两说来嘛。一说是法院应该不会对被告做不正讯问方法，所以没有必要实质在场。另外一说呢，就是法院在讯问被告的时候，就是应该说是举轻以明重。在这些讯问之下，辩护人都已经有在场权了。在法院讯问的时候，当然也应该要使之在场啊。那我的话会自己开这两说，虽然我参考的补习班解答好像根本没有，好像有点略过这个争点，不过就算了，没关系，我就认为说可以开这两点，然后来决定说最后其实律师是有在场权的，开两说，然后最后我才说有在场权的那一说，所以这时候应该要有在场权。然后，刚刚我们讲说第一个层次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适用，第二个层次应不应该把律师排除在外？我们首先先承认律师应该在讯问被告的时候有在场权，然后第一个侦查不公开，这时候还是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开一个羁押庭嘛？这时候请问有没有侦查不公开原则的适用？我们之前有讲过羁押的审理程序，然后里面有讲到在侦查之中应该要有侦查不公开的适用，所以的确是这时候有侦查不公开的适用。但是问题是，当侦查不公开与这个辩护律师、辩护人的在场权看起来好像有所冲突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这时候我们的解决方式其实就是，侦查不公开的对象不包括协助被告行使防御权的辩护人。要是你侦查不公开，对律师都要不公开的话，那被告在侦查中 要这个辩护人是来干嘛的。这边讲的可能稍微有点乱一点，因为我没有查到说这到底是哪位学者有写这样一篇文章，所以我不确定他原本的意思是怎样。不过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此的，然后也跟大部分的你大家见解是相仿的。那再来后面两题就跟羁押的审查程序比较有关系。我们先看括号二，括号二，法官在羁押审查程序之中没有签字传讯证人丙丁到场。这边他写的有点奇怪，因为签字传讯，那到底有没有传讯？他这边的意思应该是讲说法官没有传唤证人丙丁亲自到场，我猜是这样的意思。那大家有学过的话，有学过刑事诉讼法的话，应该知道这边要问什么。也就是说，丙丁他们的陈述是一个什么？被告以外第三人在审判外的陈述，它是一种传闻证据。那这边的问题就是说，羁押庭里面可不可以使用传闻证据？可不可以使用传闻证据呢？就牵涉到羁押庭里面是否适用严格证明法则。我们之前有简单的提过严格证明法则。严格证明法则，它的适用呢，应该是要符合两个情况。第一个是审判程序、审判庭中，第二个关于本案犯罪事实。审判庭中关于本案犯罪事实之证明，适用严格证明法则。严格证明法则的话，要求第一个证据能力的具备，证据能力的层次包括传闻法则的要求，然后还需要践行法定证明方法。那假设今天不采严格证明法则，而采自由证明法则的话，那就不适用上台规定，也就是说，证据不需要有证据能力，也不需要践行法定证据方法。它是采自由证明法则。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羁押庭到底是不是用严格证明法则，而应该要排除传闻证据。这边有点讲到下一章的东西了，姑且先听一下哈。请问，侦查中的羁押庭是不是审判中？不是审判中。羁押庭所审理的是不是本案犯罪事实？也不是本案犯罪事实。所以它很显然的，这个东西并没有严格证明法则的适用，羁押庭里面没有严格证明法则的适用，所以它适用自由证明法则。既然不适用严格证明法则，而是用自由证明法则。自由证明法则底下不采传闻法则，不需要采传闻法则，所以不用把传闻证据排除。所以最后，请问括号二里面，丙丁证人丙丁与审判外的陈述，可不可以作为这个羁押庭里面认定被告嫌疑重大的证据？当然，答案就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羁押审查程序是合法的。好，那再来，假设法官在讯问被告甲后，认为甲没有串证之余，刚刚这个东西他认为定的羁押法定原因是有串证之余嘛？但是假设法院认为说没有 串证之余，也就是没有羁押法定原因的存在。据此，法官遂以并无羁押原因为由，命加以50万元拒保。拒保我们说是什么？是羁押的替代手段。它的适用前提应该是要在具备嫌疑重大，具备因为嫌疑重大，然后也具备羁押法定原因，但是欠缺羁押必要性的时候，才能怎样？才能命为替代手段，也就是拒保、责付、限制入居等等的替代手段。假设今天法院根本认为说并没有羁押法定原因的存在，那可不可以命为拒保、责付、限制入居等等的羁押替代手段？答案就是不行。这时候法院命为对 法院命甲以50万元拒保这样的一个裁定或是处分，题目写的不清楚。他写法官应该是处分。好，这样的一个处分是怎样违法的？那当你写到一个东西违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去顺便写到他的救济手段会比较好。我们刚刚在括号一里面，我们认为他是违法，括号三也认为是违法，括号二合法我们就不用讲。那请问括号一，括号一的时候，法院禁止辩护人在场，这时候辩护人可以提起什么东西加以救济？这时候法官禁止他在场的话，那应该是法官的处分吧，所以应该提起准抗告救济之，受处分人提起准抗告救济之。但是问题是这时候可不可以提起准抗告？我们先要想到说可不可以提起准抗告，然后再来就要查准抗告相关的规定。那之后我再跟你们讲说到底这时候可不可以提起准抗告救济，还是他不能用独立的救济，必须要上诉，然后说这个是一个诉讼程序违背法令378，对，然后就是上诉救济。但是这个好，括号一这边我们先不讲，但是括号三这边我们就可以先讲。这边法院讯问被告甲以后，认为甲无串证之余等等等等，最后甲他可以提起怎样的救济程序来做救济？题目是写法官，那应该是一个法官关于羁押的处分。关于羁押处分的话，相信我，他都可以提起抗告或者是准抗告救济。那这边的话，因为是一个处分，所以是提起什么？意思就是他提起准抗告加以救济。好，快速的顺一次。括号一里面虽然有侦查不公开原则适用，但是因为律师因为辩护人在被告受讯问的时候，至少在被告受讯问的时候都要有在场权，所以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之下，侦查不公开对象应该不包括辩护人，所以 法官以侦查不公开为由禁止律师在场是一个违法的羁押审查程序的践行。那二的话，因为羁押审查程序它不需要适用严格证明法则，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第一个它不是审判庭，第二个它非关于本案事实之认定，所以它不适用严格证明法则，而只用自由证明法则，而自由证明法则底下就不采传闻法则，所以不需要排除传闻证据，所以括号二这样的程序践行是合法的。那括号三，法官既然认为没有羁押的法定原因存在，那就不应该命为羁押的替代手段。所以呢，这时候他处分，他做一个命甲以50万元拒保的处分，是一个违法的处分，甲可以提起准抗告救济之。好，把以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是这题的还蛮完整的一个答案了。好，现在时间8:11，我们就来下课10分钟。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面临有点琐碎但是又很重要的搜索跟扣押。